然合你动作演技，全没见地，却被你抱起，谈笑都几致美，应彼知己，虽有灯光合美，总照射眼睛，而我不愿送命，心里早认定，他隐藏感情，留住戏里换角色，连场空气淡化。想再拍，留住戏里换角色，连场空气淡化演员剧，垂头讲句不掩饰演戏，难面成玉女，我便已安息。谁留恋这导演的美丽？为何被你拥抱？角度似恋美丽，留住戏里换。 走吧， 又是

道别人眼光挑剔，但也需要意外给我鼓励。不在意掌声已经停息，不在意嘲笑不断持续，我只要想我自己，只需要能想我自己，我自己。放不开的你，在我改变并不容易，我知道开始需要勇气，我知道别人眼光挑剔，但也许有意外给我鼓励。不在意掌声已经停息，不在意嘲笑不断持续，想我自己，只需要能想我自己，我自己。 Yeah.

所谓，也不是不后悔，不知他心里想着谁。哦，你小心翼翼，不给别人添机会。哦，你聪明智慧，总能做